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22课，重点语句是 遅くなりました。 我回来晚了。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和朋友一起唱卡拉 OK， 唱得入了迷。回去时已经过了宿舍规定的11点的关门时间，安娜打开大门后发现社监已经等在那里了。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22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遅くなりました。 我回来晚了。 お母さん、ごめんなさい。遅くなりました。 アンナさん、10分も遅刻です。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 我来讲解一下。过了关门时间才回来的安娜向社监道歉说： お母さん、ごめんなさい。 お母さん、不好意思。 お母さん 是妈妈的意思，住在这个宿舍的学生都叫社监お母さん。 ごめんなさい 是不好意思、对不起的意思。 遅くなりました。 我回来晚了，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遅く 是由一形容词 遅い 晚变化而来的副词，一形容词把词尾的一变成哭，就成了副词。 なりました 是动词。 なります 变成的过去形，表示事物变化为某种状态。社监批评安娜说： 安娜さん、十分も遅刻です。 安娜，你都迟到了十分钟了。 安娜さん 是对安娜的称呼。 十分 是十分钟，它是由数字 十。 十加上 分 分钟构成的，也可以说 十分 后面的 も 是助词，表示强调，这里表示迟到的时间很长。 遅刻 是迟到，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我记得在第17课里学过，助词も是也的意思，这么说も也可以用来表示强调。 对， 十分遅刻です。 意思是迟到了十分钟。 十分も遅刻です。 则是都迟到了十分钟了。 原来如此。对了，我还想学习一下表示时间的分的数法。有时候念分，有时候念分，好像很复杂啊。 是比较复杂。我们先来学习一下一分到十分的说法吧。请大家跟着录音一起说。一分 一分， 两分 二分， 三分 三分， 四分 四分， 五分 五分， 六分 六分， 七分 七分， 八分 八分， 九分 九分， 十分 十分。 好，我们接着来看绘画。社监说 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不能违反规定。这是一个表示禁止的说法。 約束 是约定、规定的意思。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是不能违反的意思。 破って 是 破ります。 破坏、违反的貼形。动词的貼形后续 はいけません 表示禁止。 いけません 是不行、不可以的意思。请注意，いけません会给人以高压的印象，请不要对长辈使用。 知道了。 安娜回答说： すみません。 对不起。 安娜用了すみません、对不起和ごめんなさい、不好意思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呢？ 和ごめんなさい相比，すみません 会给人以更正式的印象。在向单位的上司或学校老师表示道歉的时候，要用すみません。安娜觉得自己真的对不住社监，所以发自内心的进行了道歉。 原来是这样啊。 気をつけます。 我以后注意。 気をつけます。 是今后会注意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的意思。希望大家把这个说法记住。 我们再来听一遍第22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遅くなりました。 我回来晚了。 お母さん、ごめんなさい。遅くなりました。 アンナさん、10分も遅刻です。約束を破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一形容词遅い。晚变成副词后是遅く。我还想请老师详细的讲解一下。 好，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日语的形容词可以通过词形变化转化为副词。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变成副词时，要把词尾的一变成く。以 早い。 早为例，早い变成 早く， 后面加上 なりました， 变成 早くなりました， 意思就是变早了。接下来以 上手， 好擅长为例，我来说说怎样把な形容词变换成副词。な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要在后面加上な，变成 上手な。 那形容词变成副词时，要在后面加上に，上手变成 上手に。 变好了，用日语说就是 上手になりました。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江川，请你猜猜下面这个单词是表达什么样的感情的？ 康康， 是表达爱意的吗？ 不是，是形容大动干戈的样子的。 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表示生气的说法呢？ 砰砰，砰砰， 形容怒气冲天，脸都鼓起来的样子。还有一个词， ガミガミ。 ガミガミ，这个听起来像是在生气， 形容唠唠叨叨训斥他人的样子。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表示生气的拟声拟态词 カンカン、プンプン、ガミガミ。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让 お母さん为我担心了，现在明白了，要是有可能迟到的话，应该是先打个招呼。好，听众朋友，第22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遅くなりました， 我回来晚了。 下次给您介绍安娜的大学生活。 欢迎您到时收听。